好，我哋翻嚟第三节嘅大军阀。 第三节你咁肯定？ 咁我哋都换个场景啦，就即系大家都见到啦，见到阿林基兄。咁其实我哋已经迟咗，因为上个礼拜五你开嘅招待会 嘅。系 咁咧就就你嗰单嘢，其实佢啲新闻咧，呢过去七八日以嚟咧都已经报到七七八八。所以我问你啲问题咧，你觉得即系方便你就答啦。但系好多人对你有质疑噶嘛，我希望你呢度咧都可以解释下。我估第一个问题就系、咧。你食完三支烟之后，走去找何俊仁，你又抌咗个电话，你点会有何俊仁嘅电话咁好嘢？ 我话识佢好耐，哇！你而家打香港电话1083，乜鬼都问到 我啦。我都估到你答呢个答案。 除非你系秘密组织嘅啫，黑社会啫，咁系公开噶嘛啲嘢。 喂，另外一样嘢就系好多人都觉得、就 是，我识咗佢好耐，其实我揾佢唔出奇噶。 啱啊， 同埋佢， 我都会揾佢。如果我有事， 地区性嘅嘢佢系做咗好多嘢噶嘛。你香港人系见到噶嘛？我唔理佢个政治取态点先， 系 佢确实有做嘢。如果喺我心目中，系咪先？ 喂，另外一样嘢就有啲人有个质疑啊。我听商台咧，好似系鲍伟聪讲就话，其实佢特登放你走咧。都是一个阴谋来的，你信不信？ 阴谋论我就不去揣测了、我只能够我见到什么我说什么、他背后的有没有 特登放你的东西， 认为我是怎样怎样，我就不理、 你觉得会不会特登放你等你出来爆大 话？我觉得就不会的， 不会、 即不是说个个都是很多东西都是有阴谋的，譬如就举翻我自己走出嚟讲清咗件事啊嘛，咁有咩阴谋？ 但系佢谂住你翻到嚟香港，喂，真系即系唔怕一万至百万一，即系你难听啲讲就叫，即系你一嘢将佢军，佢冇理由 实 你 嘅。 咁佢系派咗两个人系一路，即系喺唔虽然唔出面，但系个短信里边去睇住我啊嘛， 同埋个电话可能有跟咗， 是啊，因为你我唔知佢搞啲乜鬼嘢噶嘛，你手机俾我，当然啦，佢喺韶关嘅时候嘅目的亦都系想 control 我，知道我去向，讲咩电话，同埋每日要去派出所报道， 同埋我如果系佢咧，就谂住我都搞咗你八个月啦，以为你都顺服晒啦，你冇理由一嘢就 我 系 好顺服噶， 系咯， 因为翻到嚟都有段时间系习惯咗佢嗰度。 如果咁对共产党，我哋都应该要扮下乖先，或者如果你真系要将佢关咗， 唔系嗰个唔同嘅，因为阿林生佢就系因为其实佢嗰个心态主要分别就系话你系落咗嚟两日香港，喂呢度系我主场啊嘛，系咪？ 唔系我都有个适应期啊。 系咯， 系确实系睇到个网络咧个反响，同埋主要真系嗰6000人对我冲击好大。咁我系真系睇通宵，同埋一路不断咁思索呢个问题。咁真系到咗去九龙塘，我特登出去食口烟嘅，因为你唔出去转出去噶嘛，其实 系。 咁我谂住真系俾自己时间唞一唞。你谂唔通啊！我如果唔翻上去，同人哋讲清楚呢件事，我啲同事会点？咁我要考虑人哋嘅情况。 你女朋友点？ 嗰样嘢系其中一个。咁如果事实上我负担系最少嘅。 系， 即系讲得唔好听啲，咁咪乘机搵得过咯。咁系咪？即系呢个开玩笑啦吓。 明白。 咁但系有一个好重要，我发觉佢系好粗暴咁干涉到香港嗰个 一个两 制 出版，你直头嗰个限制咗一个 原。 你一间书店，你其实我哋合法经营噶嘛？你话我喂出版嘅所谓我老板啊，我打工啫，佢出嘅书亦有咩诋毁你中共呢度？你咪发律师信告佢咯。 所以我哋成日你应该嚟香港告诽谤啊嘛。 咪系咯，佢唔去做啊，大佬你而家用咁嘅手段，我就觉得系好好过。 系系，唔系即系而家佢话最有争议嗰本书，即系或者系最辣着，即系习近平嗰本书就 系告佢咯。而家你唔俾你告咁啊？而家香港法治社会嚟噶嘛？你大把钱。你甚至冇聪明啲嘅，我咪塞钱咯，喂，能够搞掂嘅冇。 喂，讲开塞钱呢， 我买版权买咗佢得唔得啫？都得噶嘛，佢唔系冇喎，佢试过噶。 林兄，我讲开塞钱呢个问题咧，我就听过一个讲法， 背领啊， 就佢哋话咧，其实系塞咗钱噶啦。 系啦， 食两家茶礼嗱，佢嘅讲法就咁嘅，即系塞咗钱俾你哋，唔知边个啦，唔知边个老细啦，咁咧你就收咗钱，咁就揾个第二个再出个。 或者开过另外一间有限公司再出。 主要系即系阿贝领讲嘅，就话、是、阿海，即系阿桂文海咧，就其实系本身就系已经有人接触咗佢，就买咗个版权噶啦。咁、嗯、但系咧，即系最后尾就系因为你即系俾人买断咗版权，你自己又搵另一家去出，咁啊甩着咗人哋系啦。 你有冇听过呢个说法？ 嗱，我只能够点讲啦，我就冇听过。 嗯， 咁啱啱我先听嘅啫，传就咁传啦吓。 系。 我只能够桂先生好精明。 OK， 因为我只可以咁讲。 嗯， 因为佢因为始终我之前唔系太熟悉，佢系默顶咗我间书店，咁、嗯、我接触佢系一个非常精明嘅人。 但系呢本书嗰个出版咧，即系嗰个决定咧，即系买卖版权嗰啲嘢，佢有冇同你哋倾过咧？呢个问题系 我哋卖书嘅唔知噶，应该系揾李波或者当时桂生。 嗯， 咁我哋本身就卖书， 全世界即系最大嘅黑社会就系共产党， 系 嗰啲友仔咧就讲义气噶嘛。 嗯， 我俾大哥，我俾咗钱你咯，你仲出大哥哥 都唔一定讲义气嘅，我唔系太认同啊。佢哋都冇法度嘅，点讲义气？ 唔系所谓嘅义气喺佢嘅角度就系呢样嘢啊嘛。喂，大佬，我俾咗钱你，你又揾个第二个出，咁你就玩 Q 我啊？咁难听啲讲就系， 佢可能条气唔顺，都有啊。 喂，我仲有一个疑问啊，林兄，就系、是其实你拉应该系十月廿四嘛， 之后就系 系 咁就之前都有一扎你哋啲即系同袍啦， 主要系十七号拉嘅，咁啊即系 我完全唔知啊，我后嚟、 啊、真系噶， 我去我边度知 咧？张志平同埋阿吕波就同一日， 冇消息，我系去到韶关，佢即系所谓保释外候审，就放咗我落去韶关。就喺韶关就唔走得噶啦，因为嗰个回乡证攞咗噶嘛。 哦，即系话你去到先知道，原来哇，我原来咁多人俾佢拉。 我系通过佢俾我嘅手机，咁、 哦、 我自己上网睇噶嘛。 嗯、 但系个信息全部都系内地嘅。 嗯哼， 即系话你拉之前唔知道吕波， 完全唔知嘅， 全部咩张志平嘅。 嗰五个月我完全唔知嘅，我系三月底四月初， 嗯， 佢就陪我落咗去韶关。咁咪俾个手机，因为 control 啦吓， 嗯， 就我就系自己上网。 唔系，我意思系咁，你十月十 廿四 廿四号俾人拉，但系之前嗰啲拉嗰啲人你唔知啊？ 完全唔知 嘅，系、哦、因为尤其系张志平咧，就系俾人用枪夹佢走 嘅。佢就话喺东莞， 系东莞夹。 点解佢会喺东莞咧？其实 佢有老婆喺度。 唔系，佢嗰日佢唔应该喺东莞出现嘅，点解咧？ 嗯， 吕波系好似十月十几号噶嘛，咁、我又唔知嘅，因为佢喺发行嗰边，我喺度走，咁佢俾人夹咗，我又唔知嘅，咁应该张志平都唔知，咁、可能以为佢放假有事，但我后来知道就系、是、 桂文海， 唔系张志平点解会嗰段时间喺东莞呢，就系、是、佢老婆。早一晚俾电话佢，叫佢有急事上去通 报。 咁、咩原因上去呢？我后屘理解又系人氹佢上去。点解佢其实唔应该上去嘅？我系廿三号，即系之前同佢讲，我廿四号上去，佢要过去睇店噶嘛。咁、如果佢上去，点落到嚟香港同我睇店？ 喂，但系你唔见到佢翻翻嚟嘅时候，你哋冇怀疑，即系出咗事咩？ 我廿四号上去啊嘛。咁我冇联络㗎，基本上之前。因为我睇店㗎嘛，佢係假发行有冇联络㗎啫。咁我安排咗我24号上去，佢24号过嚟同我睇档㗎嘛。 如果你嗰陣时知道佢哋俾人夹咗嘅话，你自己都会即係都应该。 知道梗唔上去啦，我 但 你唔係一个唔见喎。 喂，林兄，一路以嚟其实你哋买呢啲咁嘅所谓禁书啦，喺老共嘅角度啦，会唔会有个考虑就係、是、都费事即係返大陆 㗎？冇，完全。即系我讲又唔好听，我哋本身嘅警觉性唔够，因为点解你姚文田出咗事？ 姚文田系 十一年啊嘛，有人话十年我唔记得。 即系嗰阵时就系因为话俾人屈系走私， 唔系嗰个走私就屈啫， 就系、是、屈走私咯，系。 即系话佢化工原料啫，实际就因为嗰本书。另外就新维，即系都系集住老板两个，即系嗰两个其实是一个信息嚟。咁我就谂唔到。嗰件事会，我哋系第三件会发生喺我哋身上，即系完全谂唔到。其实佢，你谂翻转头，其实一个信息嚟。炒到咁大镬咧，就完全谂唔到。 唔系，所以搞到而家连阿金钟咧，佢都话要移民过去美国啊嘛。 佢之前佢开放话唔做嘅咧，呢件事就其实佢 都唔系新闻， 就唔系话事后嘅，系 大概呢件事发生前，我记得系一年。 嗯， 因为佢嗰阵时嗰啲杂志我攞过嚟卖，咁听到已经系听到消息佢唔做。 嗯， 但系嗰八个月里边，你有冇谂一样嘢，就系、是、会唔会因为搭咗李波同埋李文阿桂文台， 唔关事嘅， 有冇后悔？ 有咩后悔啊？而家呢单嘢唔系我哋个火，唔系我哋辣，系佢哋放火噶嘛？嗯、你而家好啦，发生咗，你又想冚翻熄个火？而、家变咗我，好似我个嚟放火，其实我唔系我放火啊吓，我点燃翻佢嘅原因系因为你之前你放火， 冇错， 唔关我哋事 嘅。我嘅反应我都会系咁啦，即使我扮嘢嗰八个月乖乖地咁样，喂大佬你咁样对我，即系唔好讲原则嗰啲嘢啦，即系喂你咁样对我，我都要反扑噶，喂。共产党冇鱼呢仗嘛？ 唔系反扑，我其实好顺摊嘅。我点解去到 九龙 塘先至有唔同嘅，即系嗰个决定咧？系洗一路嘅。我发觉我自己都有啲牙炎。 咁啊系啊， 因为你讲五个月 系 嗱，冇人同你讲嘢嘅。 系 佢得闲的你坐喺度搵几个，搵两个同你问、问你动机啊、背景啊、书籍内容啊，你搞啲乜嘢香港？咁问来问去问呢啲，然后就问咩咧？就抄啲书过嚟问、作者想攞料，所谓攞消息嘅渠道喺边度嚟？ 即系啲线 系啊， 想一嘢抽晒。 咁佢其实我又唔知佢想点嘅， 系 你明白？ 明白。 同埋即系个环境，你试下你五个月冇人同你讲嘅，两个人。唔系两个人，系六组人，24小时监住你。 跟住得闲就好似真系做洗脑教育咁，同佢讲下，咁你开始就堕入佢嗰、那个。 佢又唔使话点讲嘅，但系你变咗你要按佢要求做， 习惯咗按佢要求做。 吓、 那個，但系我想知道咧，就系、是、其实佢哋有表明身份，自己系呢个中央专案组啦。 第一次就喺深圳， 系。 同我当夜提审嗰、那个，因为我都讲咗啦，系2013年嘅时候见过一次，所以佢讲佢系中央专案组，我印象好深，因为见过面咯。 但你之前知唔知咩叫中央专案组嘅 啫？你文革嗰时点会唔知？我僆仔嗰 阵时，我僆仔唔识嘛。 我都系僆仔嘅啫， 我识，我就 系 睇四人帮嗰阵 时。我哋都系十岁到，咁我哋边度识嘅啫？后期睇翻佢嗰啲咁嘅历史先知啊嘛。 咁即系佢话俾你听，表明身份中央专案组，你就叮一叮噶咯。 系啊，你会唔会觉得就系话喂文革又重临 咧？唔知道呢个所谓中央专案组仲存在，我以为早就消失咗。 系 咁，佢后期睇翻资料，佢就话审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都系用翻中央专案组。咁呢样嘢系几时含于翻生我唔知。 系啦，因为其实如果你讲到中央专案组咧，其实我都睇过有即系譬如温云超啦，亦都讲过就系话以前咧，其实即系都系正常做法咧，就叫做系政法委去搞嘅，即系好似系啦，即系黄奇山佢哋自己主要去搞嘅。咁但系即系喂，而家唔系，而家系国安委去即系直属。 佢唔系啊，超过国安委啊。 超过国安委，国安委 抽调人手来搞嘅、每一部分。例如我睇佢嚟分析就系、 是， 你可能专精嘅法律嘅，你系国安嘅，佢嗰个系公安嘅，或者系有一啲系搞金融嘅，即系各部门抽人手落去组成一个所谓专案组，但系超越咗呢几个地方嘅权力， 系 直上中央。 即系呢、這 个呢件事，其实我后屘睇佢哋分析咧，点解我哋呢咁少嘅 case 其实唔需要动用到？咁即系话佢本身好重视，想攞一啲一般系攞唔到嘅资料。 系啊，尤其系就系话你卖嗰啲书个 content 上面，因为我自己听阿何俊仁佢自己喺我哋节目嗰度讲过，就系话你卖啲书咧。即系有好多，即系都系穿凿附会嘅， 或者网上睇到 系啦，咁样然之后咧炒埋一碟咁样，但系好多假，但系当中有啲坚到不得了嘅、即系圈内人士咧先知道嘅， 咁头文件嗰啲叫 系啦，咁而实嗱呢样嘢又牵扯到去即系桂文海嗰度啦，因为咧其实即系睇翻你哋即系个 成个书局啦咁样。以前咧，即系其实你认识费文海之前，你卖盘俾佢之前咧，其实都冇而家咁好生意嘅。咁自从就系话啊，费文海即系变成你一员之后咧，喂，佢好多坚料俾你哋，生意亦都好咗好多。 唔系，生意就唔系好好多。 吓、 即系我同你讲，2013年我哋睇2014年顶咩叫嘢个？ 系 我睇我讲嘅系书店啊， 系 书店我零售一路跌嘅。 哦。 佢呢边咧就主要，我当时嘅理解就系，因为佢多个点，譬如佢有啲书过期，佢定半价出嚟卖，即系佢哋有可能 有个 outlet 咁咯， 啊，当一个系啦，因为你其他唔会卖噶嘛，你都2015年你冇理由买2014年大崩溃噶嘛，中国 系 边个要嘅？咁佢咪将嗰啲咪当半价好拎，好个拎个切，收翻成本，佢有个生意考虑角度 系。 咁你话好又唔系好，如果我作为经手，因为我一日踩十二个钟头，十三个钟头，咁嗰啲生意额我比较清楚。咁佢蚀就唔使蚀嘅，因为佢赚得钱，佢我哋得税可以冚翻转头。即系佢其实唔使点蚀嘅。咁佢你话至于其他有冇其他目的，我就唔清楚。即系纯粹我经手嘅睇，佢系冇钱赚，同埋每个月佢可能会蚀两三万。 哦， 因为租贵。 哦、 即系呢个我又即系公允啲讲咯。 哦，因为即系出边传嘅讲法就唔系啊嘛，即系阿桂文海嘅加入系令到你哋即系更上一层楼噶嘛，嗰、那个 唔系，搞错咗。睇、哦、个我睇嘅系商业从个商业运作 系， 你系喺嗰个经济上、应该佢得唔到咩益处，佢好可能喺嗰个名气上好好啲，因为佢一条龙啊嘛，出版发行 系 有零售 系， 佢会啱啱一个出版嗰、那个。整个规模比较完善。 嗯哼， 好，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 好。